第一课，要点一，课文读音，第三页。 o ho d u du ho du ho du l a 不发音 la d o do n a y nai la do nai la do nai k i ki ki t o v tov tov